巴乔和豆刀此时都有点心神不宁，虽然拿自己是赢家安慰着自己，但是对方神奇的一枪还是给了他们很大的冲击。遇上这个对手，我们能不能行？两人没说，却都在心下计较着这个问题，同时更是把各家工会里的玩枪高手通通盘算了一遍。这种的水平，如果排除瞎蒙， 两人都觉不应该是普通精英高手，必然是工会里响当当的正会角色。会是谁呢？两人乱猜着，不过会长天南星那边却是很快给他们来了消息。刚才动手的那两个已经查到了，是百花谷的人。 天南星那边发来的消息如是说着。百花谷？范围一下子小了许多。 芭蕉和豆刀立刻思考百花谷中的玩枪高手都有哪些，这都数上名的就有很多，不知名暗藏的更不知有多少。百花谷出枪手那可不稀奇，他们的战队当年角色百花缭乱就属于枪手系，工会里自然聚集了很多弹药专家。这弹药专家虽然以枪弹的特殊效果为主要依赖， 但枪法显然也是不可不练的基本功。中草堂这边已知对方是百花谷的人，其他工会却也进度一致，一时间只有百花谷方面掌握的情况不一样。没有这两个角色。百花谷潜伏在各工会的卧底纷纷送回的是这样的消息：竟然已经有野号过来了。 百花谷的会长花开堪折，这还在暗自心惊，浑然不知这两个人其实是他们工会的。这工会玩家数量过万，只有少数名气大的高手人尽皆知。魏琛这边的兄弟都是不声不响在工会里混个福利和属性点的人，哪能被什么人给记得？所以工会查这角色都是从其他工会查起，根本没人想着要查自家。 结果现在其他人都支持百花谷的人，反倒是百花谷自己还茫然无知，当这是几大工会的野号。各工会知道了情况，却也不吱声。现在各家没着打算的，也要开始这样做了，还拿这一点去指责百花谷，那很没意思。毒牙沼泽里的角逐继续进行着。 芭蕉和豆刀在得知的情报一下，一下子怀疑的对象更多，更加心烦意乱。Boss 盯得还算可以，毕竟显眼嘛。其他各工会玩家此时都开始鬼祟行动，两人这边却是很快没了目标。突然发现这一点后，两人都是一惊。这很不妙啊，敌在暗。 就这一点，他们的情况就已经很被动了，是不是已经被人盯上了？是不是已经有什么圈套在等着了？两人迟疑不定，没想着分头行事，更加互相壮胆起来。一路走来都是低身，腰弯的快把头塞到了裤裆了，视角50%的时间是盯着道路，仔细观察着是不是有什么陷阱。 忽的，两人光顾得注意这些，可把毒牙沼泽的地形环境都有些忽略了。芭蕉一个恍惚，驱虫烟没有用到位，一坑惊动了的毒鹰，嗡一下朝两人飞来。倒霉！两人暗自骂着，这毒鹰不是那种编排过的，两人当然不怕，只是此时正心烦呢，还在应对这系统小怪，真是烦上添烦。 两人连忙和毒蝇周旋，却不知有人已经蹲伏着走到二人身后，突然抱起一个柔道技能双手飞，立刻将二人搅翻在地。两人的视角都被扎到了泥坑里，倒是可以看到生命在下降。也不知对方用什么攻击，连忙挣扎着滚身起来，360度全方位戒备，发现对方竟然忽然就此没了踪迹。 这么点时间哪可能跑远呢？两人目光一转，已经注意到那边一个烂木桩，但是人躲起来了， 毒蝇却还不罢休，此时还追着两人乱盯。去对付吧，强敌在侧，不去应对吧，这么一直盯也会死啊。两人这真是左右为难，两拳相害取其轻，毕竟玩家还是比毒虫更可怕。两人随手应对着毒蝇的攻击，暗自打了个商量，猛然一起分了左右，就朝那烂木桩后冲去。结果烂木桩后面啥也没有，泥坑倒是有一个。两人这一接近，又听嗡一声响，泥坑里裹着的毒蝇又是飞出来几只。这毒蝇一多，伤害上了规模，可就不能坐视不理了。打怪的时候被人偷袭，这向来是游戏里很苦逼很无奈的一件事儿。两人此时就是遇到此境地，而且还是打怪被人偷袭的时候，又引了更多的怪。被这么多只毒蝇缠着，两人深知对方再来攻击的话，他们二人必死无疑。对方似乎只是不想暴露身份，所以还偷着藏着。可是现在的情况，藏着还有必要吗？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行动计划，藏着没有必要，就看谁能在这里站到最后，谁会最终知道 BOSS 的去向了吧。芭蕉豆角这时候了，心下还在否定对方藏头露尾的举动，结果对方就如他们所愿了。一看他们二人又被更多的毒蝇缠身，果断跳出来明目张胆的攻击。反正不怕暴露，那自然也不用速战速决。拔刀和豆角已知必死，只想拼了命也干掉对方一个。结果对方不慌不忙地利用着毒蝇往死里猥琐，两人最终无奈成为两具烂尸。沼泽猎杀的游戏已经开始，找到动手机会的并不止叶修他们这边，其他工会也纷纷寻找目标开始偷袭 PK。 另一边各工会互相掣肘，谁都很想加派援兵，却又是谁都不肯让其他人加派援兵，到最后只能是互相干瞪眼儿。就听着沼泽深处的消息一个又一个的传来，挂了，挂了，又挂了。派出去暗跟 BOSS 的玩家一个个的都挂了，此时知道是哪家工会做的已经根本没有意义，反正谁都在这样做，谁能留到最后，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因为各家对于别家派出来多少人都是完全不知情的，所以这最终留下的是谁家的人也无从考证，最后剩的人是谁家的没人知道，那么这 BOSS 最终是被谁杀的也就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，那就不会被立铁为证的由头指责，瞒天过海，大获成功。于是参与这活动的工会个个奋勇争先，八家当中共有五家参与，此外的三家轮回咬着家王朝猛打，家王朝也是被挑起了火气，很不客气的还击中。除此以外，兰西哥真如春一老所说，完全没有派人出去，只是冷眼旁观着这一些。看着每家工会都蠢蠢欲动，却又对别家工会都是盯得很紧，默不作声。每家工会派出的人都不是太多，或三或五，都是点个位数。随着一个一个的噩耗传来，终于中草堂率先死绝，派出的四名玩家全数死在了沼泽深处。天南星郁闷了，他们家四个人全挂了，但是连一次击杀敌人的记录都没有，吃了个大零蛋，真是极其惨痛。但是郁闷了一下后，天南星忽然发现这貌似是一个契机，这件事儿大家都在暗中唆使，所以也没有人好意思在明面上指责。但现在他们中草堂只是被杀，一次击杀的行动都没有，这岂不是一个受害者？自己完全可以借此来发飙啊。一想至此，天南星立刻跳了起来，很是义愤填膺地叫骂着， 卧槽，谁家的人这么卑鄙，把我们派出去的人全都杀掉了，都是什么意思啊？准备屠杀 BOSS 吗？ 立铁为证什么的都是笑话，是不是？ 能当工会的大当家，这技能树上皮厚虚伪一类的技能必然是要加得很高级。但是此时天南星突然跳出来扯这话，顿时满座皆惊。皮厚虚伪技能点用得再多也有个限度，不是？被点到这个程度，那完全是开了作弊器呀，这是要被封号的。看到天南星在这无耻骂街，众会长还得虚伪不是？这些事儿放在暗里搞还行，突然弄到明面里那就不好弄了，因为不是人人都不干净，家王朝轮回兰西阁那不是都没参与吗？突然全捅出来，立铁为证，真成笑话，所有人都是一脸屎，那怎么行？于是众会长愤愤很平静的模样， 说什么呢？我们都是不想不要死被别人偷走，帮着追回。那我们家的人怎么都死了？难道他们不小心踩到坑里摔死的？霸气穷途、百花谷、烟雨楼的，是不是可以给个解释？ 天南星说着，他家四人经查，分别是死于这三家工会之手。结果百花谷和烟雨楼的都没有言语，霸气穷途这边蒋游却是回了一句：“ 解释？我还想让你给我个解释呢。我解释个毛线啊！背身一击、虎之印，这两个垃圾，不知是哪家工会的好汉见义勇为都给除掉了。” 蒋游这样说着，视角却已经转向了百花谷和烟雨楼的人。这两家的会长花开堪折和烟雨锁楼都是一怔，他们两家的确各自有击杀一名中草堂的人，但问题是并不是背身一击和虎之印这两个名字。 这两个垃圾是谁啊？关我什么事儿了？ 天南星有些莫名其妙，蒋游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句？ 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他妈睁着眼说瞎话呢？ 蒋游稍一怔，本还以为天南星已经把这两人踢出会，所以要嘴硬一番，结果一问卧底，这两人还好端端的在中草堂成员里列着呢，而且在线。这天南星的脸皮技能难道真得被作弊器加了点了？ 怎么搞的？ 天南星忽然意识到好像有些不对，也是开了工会列表一搜，还真发现自家工会里有这两人，但他绝对记得自己派出的四人肯定没这二位。 诸位，你们这是在聊什么呢？ 兰西阁的春一老突然冷不丁地开口了。